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4集《暧昧二》。昏暗的画舫中点亮了一小盏油灯，沈庙嘴里堵着一块破布，手和脚都被绑得严严实实，挣也挣不开。画舫上两人皆是身着麻衣，模样陌生的紧。一个瘦高个的站在船头瞧了瞧，又走到船舱里来，冲另一个矮些的点头道： 行了，这里没人。 那矮个子便嘿嘿一笑，伸手就把沈庙嘴里的破布给拔了出来，说道： 沈小姐，这儿没人，你也别乱喊，若是乱喊杀了你再跑，这点功夫咱们还是有的。 沈庙目光微动，没有说话。这些人反其道而行之，画舫在大庭广众之下飘到了下游。沈信他们只会在岸上寻找自己的下落，却不会想到根本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就在万里湖的湖中心。方才站在石台上等着沈秋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被人从身后一把蒙住口鼻拖走。这两人的动作太快，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反应，接着就被人五花大绑的扔上了船。见沈庙不说话，矮个子也显得相当满意，瘦高个走了过来，在他对面坐下，目光阴沉得很，说道： 沈小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们找你过来是想问你打听一件事。 瘦高个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很是独特的气质，这种气质竟不像是普通的匪徒。 当日玉清王府的密室你已经去过了吧？ 沈庙目光一闪，他被掳走的时候想过很多可能，也许是二房或者三房的人，也许是沈元，或者是玉清王的旧部下，甚至连傅修仪他都想过，可是却没有料到来人所谓的竟是那间密室。那密室的秘密想来如今除了谢景行和高阳并未有人知道，莫非是傅修仪提前几年就知晓了？不过既然对方已经有备而来，显然是把他的底细给摸清楚了，沈庙倒也没有隐瞒，答道： 是， 当日大哥在玉清王府处理事宜，我在茶室等待，无意中发现了那间密室，好奇就去看了一看。对面二人对视一眼，矮个子问道： 那你应该在密室里遇到过别人，那个人是谁？ 沈庙的手指微微一缩，不是为了密室的秘密，不是为了密室的东西，竟然是为了里头的人。谢景行和高阳，这些人是冲谢景行和高阳来的。沈庙的心念飞快转动，这些人想来只知道当日密室中有别的人，却不知道那人究竟是谁。谢景行和高阳也许在隐藏什么，如果他说出来了，谢景行和高阳隐藏的秘密就会暴露。他疑惑地看向对方，别人？瘦高个阴狠地看着他： 沈小姐，别在我们面前耍花招，当日你进去密室我们相信是偶然，不过密室中的东西已经被人取走，你在密室中遇到过什么人？说出来就饶你一命。 沈庙盯着他，心中却是在飞快地盘算，他是因为前生的关系才知晓玉清王府的密室的，因此在这些人眼中他只能是偶然发现密室的所在。这些人也许在查一些事儿，但是并不知道具体的人是谁，谢景行和高阳就是这些人要找的人。他摇了摇头： 我当时进去密室之中，里面并无他人，至于你们所说的东西我也并未看到，或许是在我进去之前你们所说的那些人已经离开了。 不可能。 瘦高个看着他，突然露出一抹残忍的笑： 沈小姐，既然你不说，那也得叫你吃点苦头。 话音刚落，那矮个子便眼睛一亮，一只手就来摸沈妙的脸，脸上显出一些淫邪的神情。他道： 哎呀，小美人倒是皮光柔滑的，要不等你伺候伺候哥哥我，或许就能想起来了。 说完就去解沈妙的衣扣。沈妙淡淡开口道：你若是碰了我，我一定咬舌自尽，你什么都打听不出来。我失了清白，一定心如死灰，绝望之下，你以为你们还有机会套出我的话吗？此话一出，矮个子的手顿时停住了，转头看了一眼瘦高个，瘦高个盯着沈妙问道： 你知道是谁？ 也许我还能想起来呢。沈妙微微一笑。矮个子有些傻眼，瘦高个的目光阴沉不定。或许是沈妙太过从容淡定的态度令他们有些措手不及，或许是沈妙竟然还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过来威胁对方令他们意外。没有女子不在乎自己的清白之身，可是沈妙这模样倒像是街上的无赖。没错，若是沈妙真的知道密室中人是谁，一旦碰了他，对他们满怀恨意的沈妙大概一辈子也不会吐露真相了。沈妙目光归冷，人都会有自己的弱点，对面这两个人好像一定要知道密室中人是谁。如今他也许是这世上唯一知道下落的人，若他是个娇滴滴的官家小姐，指不定下一下就说出真相。可惜呀，他是在后宫中摸爬滚打过的沈皇后。 你在想什么？ 矮个子没再用手碰他，换了一副和气的神情，他这语气跟哄孩子似的。 说出那人是谁，我们都答应你啊。 沈妙眼皮未眨问道：你们是谁？二人怔了一刻，瘦高个冷笑道： 哼，知道我们二人是谁对你有什么好处？ 或许我能想起那人是谁了。沈妙微笑着看着他。 你在拖延时间。 沈妙不置可否，矮个子豁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想也没想的就扇了沈妙一嘴巴，似乎终于耐心告罄，道了一声： 嘿，臭娘们，敬酒不是吃罚酒，别跟他废话了。沈星的兵在外面把守，咱们出不去，先带他回去，等回去后。 他的笑容有些扭曲。 自然有的是手段让他说真话。 他俯下身，恶心的手狠狠摸了一把沈妙的脸蛋。 小妞儿，爷爷刚才是为了省麻烦才好意对你，既然你自己不想活，也别怨别人。 沈妙眸光一冷，突然扬手将手中的刀刺向对方的脸，那矮个子猝不及防之下竟然被沈妙划了一刀在脸上，顿时鲜血直流。沈妙的身后绑着他手脚的绳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磨开，他习惯于在袖中藏着一把匕首，如今这把匕首被掏了出来，正是出其不意。 救命！ 他划了一道之后就往船房外头跑，大喊道：救命！方跑到船舱口，便被人暴力的一把攥住手拖了进来，扔倒在地。他的整个脊背一下子碰倒了船上的木桌，疼得倒抽一口凉气，船都摇晃了好几下。他反应还快，二话不说就立刻站起来又往外跑。瘦高个冷笑一声，一脚踢在了他的膝盖骨上，那一下几乎是钻心的疼痛。沈妙回过神来，举着手中的匕首就往那人眼睛上戳。瘦高个惊了一跳，往旁边一闪躲，避开了他的匕首尖，骂了一句毒妇，一下就将他手中的匕首夺了过来。沈妙忍着腿上的疼，双手一下子攀到了船舱的窗户上，眼都没眨的就往下跳了下去。 想跑？哼， 瘦高个儿冷笑一声，倒是一点不犹豫地将手中的匕首往那边抛去，直直地没入沈妙的小腿上。虽是没入的不深，一道嫣红的血迹却是在湖面上迅速泛起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